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64集，铁鞋匠怀疑地看了一会儿，这才继续拖着两个玩家向黑塔的方向前进。他的身后，特产店里，小胖子赵子昂和杰克斯后背紧贴墙面，听到那铁锁的声音消失了，才猛地松了口气。赵子昂心有余悸地说： 博士，那不是我们当初听说过的现实副本铁鞋匠副本里面的铁鞋匠？我记得堂哥和傅少校好像还进入过那个游戏通关了，他怎么出现了？难道说他就是上海这座黑塔的守塔人？ 洛风城说： 看情况应该是这样了，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于黑塔的线索，幸好唐默傅少校他们那边有线索，有珊珊在，他们很可能已经找到了一座藏宝黑塔。 思索片刻，洛风城说： 杰克斯，你在这里观察铁鞋匠的动静，小胖子，你去基地把唐巧叫过来，接下来我们四个人一起攻略这座黑塔。 经历了这么多黑塔游戏，甚至是华夏第一个获得夏娃的奖励的玩家，杰克斯对黑塔世界也了解不少。他说： 博士，铁鞋匠实力很强，虽然不到狼外婆生的老人那个层次，但我们要对付他可能也得花一番功夫，我们没有一点关于第七层的线索，你确定上海这座塔是藏宝黑塔之一吗？ 洛风城抬头看他： 不确定。 杰克斯一愣： 博士。 他已经习惯于相信洛风城，所以哪怕洛风城说出不信，他也相信对方肯定有自己的理由。赵子昂琢磨了一下，竟然琢磨出了一点真相。 博士，你是认为黑塔选中的五座宝藏塔肯定是特殊的，黑塔不可能随便选五座塔让玩家去攻略，这五座塔对玩家甚至对黑塔都肯定有重要意义。哎，咱们上海这座塔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小胖子进步很多，洛风城笑道： 有件事唐默没说，但后来通过一些手段我知道了这条信息。2017年12月7日，华夏二区玩家唐默顺利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困难模式。你说，这是不是有点特殊？ 杰克斯和赵子昂齐齐点头。洛风城看向窗外，远处，铁鞋匠的背影越来越小。 哪怕只有一丝的可能性，我们也不能随便的放过这座黑塔。 与此同时，华夏、广州，当黑塔宣布回归地球时，广州的玩家和全球各地的玩家一样，都迫不及待地以最快的速度奔赴位于广州中心小蛮腰上方的这座黑塔。而当那个抱着巨型火柴的双马尾小女孩出现在小蛮腰塔尖时，众人都没反应过来，便见她哈哈一笑，说了一句： 好多好多可以烧的燃料啊。 接着他用力地划开火柴，大火瞬间烧着了整个广州中心。这火焰诡异极了，蔓延速度极快，而且根本无法扑灭。玩家们纷纷逃跑，可很多人都来不及逃走就被这火焰包围住，还有一些实力较弱的玩家被火焰点燃身体，他们无法扑灭火焰，只能砍去被火焰点燃的部位，防止火势蔓延。被困住的玩家中不乏广州几个高级组织的首领和成员，在黑塔宣布第七层的游戏规则时，他们就已经打算找机会攻略广州的这座黑塔，不能放过任何一座有可能成为宝藏黑塔的黑塔。现在看来，这个小女孩就是广州黑塔的守塔人。几个首领互视一眼，齐齐说： 上。 一时间，数十个黑色人影嗖的一声划破空气，冲向到处放火的小女孩。 有玩家小声嘀咕了一句， 拿着大火柴到处放火的地底人，我好像在哪听过。 没等他想起来，几个玩家已经顺利将小姑娘制服。这小姑娘弱得不可思议，最多黑塔二层水平，在广州这些精英玩家的面前根本不够看。众人抢走他纵火的大火柴，正要将他捆住，脸上顶着一层厚厚马赛克的小姑娘突然像条鱼滑溜溜地跑了。她一边跑一边哭喊着，大概是从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双马尾小姑娘大哭着越跑越远，最后跑进了燃烧着大火的广州中心。玩家们想再追还是放弃，一个玩家皱着眉说， 拿着大火柴到处纵火，脸上还有一层马赛克的女孩，到底在哪儿听过？我真的听过。 下一刻，一道粗重的女声直接回答了他的问题。 是谁？是谁打了我的女儿？打狗还得看主人，你们该死的肮脏的人类不懂吗？ 马赛克正躲在妈妈的身后对广州玩家们做鬼脸，突然听了这话，他的身体一僵，被马赛克呼住的脸上看不清表情，可是想也知道他郁闷极了。 妈妈，我不是狗。 妈妈哼了一声， 哼，不爱学习的小女孩，生你还不如生条狗，插上都比你强。 妈妈欺负人。 看到这个凶狠暴力的女狼人，玩家们终于想起这个顶着马赛克的小姑娘到底是谁了。这个女狼人是黑塔三层四层最常见的一个黑塔 BOSS， 实力极强，但他强在武力值方面，通关他所守护的公塔游戏时，只要能使用巧妙的计谋就能成功通关。但是这个女狼人的武力值是真的极高，广州某玩家组织的首领就曾经被对方打得濒死，现在想起来，他被对方差点剖成两半的肚子还有点发疼。不过现在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自己，面对女狼人根本不畏惧，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也不知是谁先动了手，数十个广州玩家和狼妈妈战成一团。这女狼人狠辣之极，每一爪都将玩家的身体几乎劈成两半，但她终究双拳不敌四手，很快她的右臂被砍得只剩一层皮粘在胳膊上。马赛克见状不妙，转身就跑。狼妈妈骂了句， 生你不如生条狗。 接着他怒视这些广州玩家， 你们给我等着。 广州玩家愣住，哎，不是，这句话怎么觉得有点耳熟，好像在哪儿听过。三分钟后，当那个穿着蕾丝边小羊裙打着粉色小羊伞的淑女缓步走出广州中心，抬起绿色的兽瞳对着这些玩家舔了舔尖锐的牙齿时，广州玩家齐刷刷地睁大双眼，后背绷直，冷汗湿了整件衣服。刺眼的阳光下，狼外婆微微一笑， 是谁刚才打了我的女儿？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懂吗？ 广州玩家无言以对。操，我去你妈的，打完小的来老的，打完老的来个老祖宗。全球各地诸如此类的情况到处都有发生，唯一不一样的是有些地区的黑塔守塔人非常弱，只是大火鸡大鼹鼠那个级别。短短半个小时过后，就有玩家攻略了那座黑塔，但是很可惜，这并不是藏宝的黑塔。而有的地方的守塔人极强，比如北京昌平区的守塔人马戏团团长格雷亚，又比如广州区的守塔人狼外婆。德国柏林，一片茫茫的大雪中，一个身材娇小的银发女性低着头， 双手各拿一把漆黑的长枪，一脚一脚踩在深深的大雪里，走向那座位于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上方的黑色巨塔。在这样的大雪中，他是唯一一个逆着风雪而行的人。他一路走来，地上横了许多具尸体，他们仿佛是被什么东西活生生撞死的，睁大双眼倒在地上，血液染红了洁白的雪。终于，他走到了那座黑塔下方。叶莲娜·伊万诺夫娜抬起头，静静地看着黑塔下方那个驾驶着雪橇横冲直撞地绕着勃兰登堡门转圈的圣诞老人。大雪中还有三个玩家没有死，被圣诞老人和他的驯鹿追得精疲力竭。圣诞老人似乎觉察到了一道目光，他转过头看到了那个走进这里的矮小女人，他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Merry Christmas， 我可爱的孩子。 叶莲娜双目一眯，她翻手抬起两把长枪，直直地射向圣诞老人。印度新德里印度门，和柏林的勃兰登堡门相似，这座印度门的上空也悬浮着一座黑色巨塔，但不同的是，在这座塔的下方是铺天盖地的血海。一个矮小的红发萝莉裂开嘴巴，露出两颗小小的虎牙，她拥有一张天真可爱的脸庞，可是她的双手却沾满了鲜血。无数印度玩家冲她跑来，被她一拳一个击碎内脏，但是没有一个人放弃。愤怒高昂的印度语在这恐怖的尸海上响起， 她是红头王后，这肯定是一座藏宝黑塔，七天后死也是死，现在死也是死，杀了他！ 杀了他！ 全球各地10000多座黑塔下，每个地方都有玩家在奋力攻塔。而华夏昌平区，当王小田说完话后，他从椅子上走下，优雅地走进他面前的一个黄色格子里。在他踩进去的那一刻，一个金色的名字浮现在他的身前，王小田三个字浮在半空中。唐默再看向四周，那些被困在格子里脸色苍白的玩家面前也浮现着一个一模一样的金色名字，只不过他们面前的名字不是王小田，而是他们自己。 来了新伙伴哦，那我们先暂停一下游戏吧。 王小田抬起手，那些悬浮在玩家头顶的巨型黄色感叹号全部停住。他拍拍手，一本薄薄的册子突然出现在他的手中。这册子的封面上写着开心问答节目嘉宾邀请单几个字。王小田翻开册子，手腕一动，将册子传给了唐默六人。 在上面写下你们的名字，可别写错了，写错了就不能更改了。 这时黑塔的提示声响起， 叮咚，请在王小田的册子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标记为嘉宾栏。 众人互视一眼，依次在册子上写下名字。当他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后，他们的名字闪烁出一道金色的光芒，似乎被烙印在了这本小册子里。唐默抬眼看了下册子的最上方，那行字是节目主持人王小田。王小田拍拍手，节目单回到他的手中。看到册子上的名字后，灰姑娘甜甜一笑说， 好呀，那咱们就开始游戏吧。六位嘉宾请快点进入你们的格子，咱们开始喽。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